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40集。齐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感觉到自己点头，有那么一瞬间，发病的脑子里想要把迟志涵一辈子困在怀里，哪里都不要去，只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听他说话，看他抱怨的撅着嘴。自己没他说的那样好，双手克制的握成拳，听着他在外面耷拉着拖鞋来来回回的忙碌。他甚至在清醒的时候都想撕掉那张合约，把迟志涵彻底困在这里。方法有很多，齐家人确实都擅长战斗，只是那样迟志涵会变得和自己一样苍白吧，然后和自己一样逐渐沉默。迟志涵把柜子里折腾成了茶话会，自从他来了之后，家里的甜点一直都没有少过，部分是他自己烤的，部分是他从七情那里强行抢的，所以齐城看着他居然端了茶具，点了香薰蜡烛，还在空的地方放了五六碟点心的时候，眉心抽了抽。就算自己现在全身乏力不想动弹，因为脱水头晕眼花，也仍然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干嘛？ 你不饿吗？我们晚饭都没吃。 迟志涵换了一身家居服，很熟门熟路地掀开毯子缩了进来，拉起齐城的手臂钻到他怀里抱住，笑眯了眼睛。 暖和吧。 迟志涵炫耀一样把自己热乎乎的手捂在齐城的耳侧，齐城又想吻他了，在头脑已经完全清醒的时候，所以只能别开眼看着柜门外的灯光。 这个椰乳奶都没有油，你可以吃。 粉色的叉子插了一小块白色的糕点，柜子小，香气散不开，放到鼻子下面香气四溢。张嘴咬住那一块糕点，停顿的时候感觉迟志涵愣了一下，脸红了一点，眼神迅速飘开，奶冻味道一如他塞到自己嘴里所有的东西一样好吃，入口即化，微甜不腻，所以又张嘴低头喝了一口递到嘴边的淡盐水。塞了一嘴饼干又灌了一大杯普洱的迟志涵一边嘟囔一边又递给齐城一块奶冻。 我如果给你乱吃东西，你要记得拒绝。我什么都不懂，你心又大，给你什么吃什么。哎，你就是太好欺负了。 迟志涵皱皱鼻子，他眼睛红肿，刚才哭得狠了，现在鼻子还是红的，所以皱鼻子的样子看起来很丑。然后自己又想吻了，任由迟志涵一边说自己好欺负，一边把沾了饼干碎的手擦在自己身上，估计擦的时候发现自己毛衣上还有他刚才蹭的眼泪，吐吐舌头冲自己嘿嘿傻笑。齐城知道自己现在心里满满胀胀的，所以表情应该变得很柔和，迟志涵不太敢跟齐城对视，肢体语言却毫无顾忌。四面封闭的柜子已经不再像是一个保护套，因为他搬了太多东西进来，现在看起来居然有些温馨。动了动脚，齐城隐隐约约有些明白了自己最近进步神速的原因。迟志涵哪怕在自己最不像人的时候也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迟志涵打开柜门的那一刹那，眼神除了如释重负，更多的是终于找到依靠的放松。明明是帮自己取暖，抱着自己的样子却像是撒娇，自己说不吃药他没有勉强，自己不想被治疗他把这个当成正事，跟赵医生商量了半天。迟志涵知道他齐城发病的时候会自我认知混乱，也知道自己有时候只是想要借着病痛逃避一下，不想一动不动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但是他仍然尊重他，一直把自己放在和他平等的位子上，把自己发病当成普通人的感冒发烧，悉心照顾，所以齐城偶尔也会产生错觉， 觉得自己总是会痊愈的。迟志涵喜欢说我们，他所有的情绪都透明，他一直在感染自己，用他的笑容和善良。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样，自己身边所有人都是为了治愈自己，而迟志涵只是想陪着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他，拿着手机翻微博，看到好笑的乐颠颠的念出来，看到可爱的就放大跟他一起看。齐成在迟志涵低头的时候突然开口， 我想去看看爷爷。 齐成突然想倾诉，一直没有和任何人说的话，没有和任何人展现的情绪突然有了出口。迟志涵动作停住，放下手机，没有抬头，只是抱住他。迟志涵很神奇的永远都知道什么举动能让齐成觉得舒服。齐成看着迟志涵的头顶发旋，看着他小小的耳朵藏在头发里的样子，莫名觉得心安。 可是我不敢出门，到了那里也不敢上前握住爷爷的手，很没用。但是那一步我跨不出去，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敢。 齐成声音沙哑，脱水加上太长时间没有说话，粗粝难听。迟志涵抱着他蹭了蹭，十指相扣，还是没有抬头。 我爷爷生意做得很大，家里亲戚不多，他不相信外人，所以我爸爸和伯伯从小就被教育要接他的生意，后来我和大哥也一样被这样教育。我大哥读书成绩很好，但是偏科，他不喜欢管理类的东西，小时候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以后由我来继承齐家的生意，他想做画家，万一出不了名就由我养着他。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所以大哥这话我就记在了心里。可是最终变成这样。 迟志涵终于抬头，又捧着杯子里的淡盐水让他喝了一口，用毛巾帮他擦了擦冷汗。 出汗好多了，手也暖和了。 说的是毫不相干的话，却莫名让齐成无比安心。 而且你没有很没用啊。 迟志涵又皱鼻子， 你一幅画能抵我三年工资，你要是没用我怎么办？ 眼底多了一些笑意，齐成觉得自己连说话都带着暖意。 那只是其中一幅拍卖的价格，最贵也只有那张了。 迟志涵并不买账，仍然愤愤的 说的好像你的漫画版权卖得很便宜一样，而且还长成这样。 话题似乎有点怪，迟志涵抬起头， 而且想见爷爷不出门也可以的吧？你和你爷爷聊天会不会不舒服？ 应该不会。 他和家人大部分联系都是电话，所以聊天不会有问题。迟志涵晃了晃手机， 那视频电话就可以了呀，你不用碰到也不用出门，只是视频电话的话你爷爷也能看到你啊。不行吗？ 迟志涵有些心虚，齐成情况稍微好一些之后他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害怕见面，害怕接触。那视频好了呀，不能出门就不出门呗，不是有外卖有网购吗？ 行。 齐成难得的脸部表情有些放空，他习惯了心理治疗，所以吐露心事之后下意识觉得下一步应该就是开导，比如开导他外面世界没有那么恐怖，比如开导他心理病只要找到症结点，对症下药总是能好的。万万没想到迟志涵很理所当然地说可以视频。确实可以啊，以前总是把注意力放到要怎么出门，怎么克服自己的社交恐惧症，怎么才能握住爷爷的手不产生幻觉，纠结的都是死结，结果可想而知。 越拖越久，直到今天晚上，那个陌生的看护说，爷爷想见他最后一面。他一直在让家人失望，现在连爷爷最后一面都快要见不到。可悲的是，没人会怪他，大家都习惯。没人告诉他爷爷身体不好，也没人告诉他秦宁的孩子脑膜炎，除了迟志涵，其他人根本不会说。齐家所有不好的事都不会有人告诉他，他解决不了问题，能做的只有发病，然后添乱。 那等明天白天你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就和你爷爷视频吧。 迟志涵抬头看齐成的表情，阴暗的光线下，他看起来落寞而认命。迟志涵忍不住想逗他， 要是脸色不好，我可以帮你化妆。 齐成又一次无话可说，只是搂得更紧一点。 为什么你每次发病都喜欢找柜子躲起来？ 想到刚才开一个柜子空一个柜子的恐惧感，迟志涵有些后怕。 赵医生和秦宁一直以为你是躲在衣柜里，如果你没有敲柜子，我估计我要开完所有的衣柜才会轮到厨房， 到时候可能就晚了。迟志涵看过他的病历，自闭症状是有可能变成永久的，也就是永远对外界刺激失去反应。最严重的一次，齐成经历过电击，这可能也是齐鹏坚持要把他带到美国的原因。如果迟志涵没有哭，他可能也不会敲柜子。他并没有听到迟志涵进门，开关柜子的巨响也已经完全屏蔽。其实，应该只差一步。但是，他听到了迟志涵几乎崩溃的呜咽。第一声敲击声响起来的时候，脑子里像是被压土机碾过那样痛，然后是第二声。柜门终于打开的那一瞬间，他发现自己居然还能努力去看清迟志涵的脸，鼻涕眼泪的，看到自己就放声痛哭的脸。 柜子，安全。 齐成说得很简单，不想告诉他那只是自己下意识想要找个可以活埋自己的地方。反正已经对外界失去响应，如果能在这样四面有遮挡的地方永远不被人找到，也挺好。迟志涵不会追问这种问题，通常都是一知半解，拍拍齐成全当安抚，然后像老鼠一样把那些零食塞到嘴里，鼓鼓囊囊地嘟着嘴，顺便给他投喂奶冻，自在地让齐成忘记自己是在发病。现在待着的地方是正常人不会窝着的柜子。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